古籍列传第六十六。孔子曰：六艺于志一也。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义以神话，春秋以义。太史公曰：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？言谈微重，亦可以解分。淳于髡者，其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骨肌多变，硕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喜饮，号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至，伪政卿大夫。百官慌乱，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，左右莫敢见。淳于髡说之以饮曰：国中有大鸟，指王之庭，三年不飞，又不鸣，王之此鸟何也？王曰：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奋兵而出。诸侯震惊，皆还其亲地。威行三十六年，与在田完氏家中。威王八年，楚大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知赵请救兵，积金百金，车马十四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观鹰所绝。王曰：心生少之乎？髡曰：何敢？王曰：笑岂有说乎？髡曰：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旁有壤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鱼。注曰：瓯楼满钩，屋邪满车，五谷繁熟，攘攘满家。臣见其所持者狭，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于是齐威王乃一击黄金千亿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四。髡辞而行，至赵。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革车千乘。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。威王大悦，置酒后宫。赵髡赐之酒，问曰：先生能饮几何而醉？对曰：臣饮一斗一醉，一担一醉。威王曰：先生饮一斗而醉，吾能饮一担哉？其说可得闻乎？髡曰：赐酒大王之前，执法在旁，御史在后。髡恐惧俯伏而饮，不过一斗竟醉矣。若亲有言客，髡卷钩拘系，嗜酒于前，十次余力奉觞上寿，硕起饮不过二斗竟醉矣。若朋友交游，久不相见，猝然相睹，欢然故道，私情相与，饮可五六斗竟醉矣。若乃周驴之会，男女杂作，行酒起流，六伯投壶，相饮为槽，握手无乏，目赤不尽，前有堕耳，后有遗簪，髡窃乐此，饮可八斗而醉二三。日暮酒阑，何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系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，主人刘髡而送客，罗如金解，微闻相则。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担。故曰：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，万事尽然。言不可及， 及之而衰，以讽谏焉。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罢长夜之饮，以鲲为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鲲常在侧。其后百余年，楚有幽梦。幽梦故楚之乐人也，长八尺，多变，常以谈笑讽谏。楚庄王之时，有所爱马，亦以文秀置之华屋之下，昔以鹿床，但以凿斧。马病肥死，使群臣丧之，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，左右争之，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：“有敢以马见者，罪至死。”幽梦闻之，入殿门，仰天大哭。王惊而问其故。幽梦曰：“马者，王之所爱也。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夫礼葬之，伯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”王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请以雕玉为冠，文子为果，骈封玉章为题凑，发甲卒为穿旷，老弱妇土齐赵陪位于前，韩魏亦位其后，庙时太牢奉以万户之意，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见人而贵马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之过依至此乎？未知奈何？”幽梦曰：“请为大王六处葬之，以陇灶为椁，同立为棺，积以姜枣，建以木兰，既以粮道，亦以火光，葬之于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，吾令天下久闻也。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，善待之，并且死，主其子曰：“我死，汝必贫困，若往见幽梦，言我孙叔敖之子也。”居数年，其子穷困复心，逢幽梦，与言曰：“我孙叔敖子也，父且死时，主我贫困，往见幽梦。”幽梦曰：“若吾原有所知。”即为孙叔敖衣冠，嫡长谭羽，遂于向孙叔敖。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。庄王置酒，幽梦前为寿。庄王大惊，以为孙叔敖复生也，欲以为相。幽梦曰：“请归与父祭之，三日而为相。”庄王许之。三日后，幽梦复来。王曰：“复言为何？”梦曰：“复言甚无为，楚相不足为也。如孙叔敖之为楚相，尽忠为廉以治楚，楚王得以罢。今死，其子无立锥之地，贫困复心以自饮食，必如孙叔敖，不如自杀。”因歌曰：“山居耕田苦，难以得食，起而为利，身贪彼者于财，不顾耻辱，身死家事富，又恐受求王法，为奸触大罪，身死而家灭，贪利安可为也？念为廉吏，奉法守职，竟死不敢为非，廉吏安可为也？”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，方今妻子穷困，负心而食，不足为也。于是庄王谢幽梦，乃召孙叔敖子， 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，后时事不绝，此之可以言时矣。其后二百余年，秦有幽瞻。幽瞻者，秦昌诸儒也，善为孝言，然合于大道。秦始皇时，置酒而天宇，必吮者皆瞻寒。幽瞻见而哀之，谓之曰：“汝欲修乎？”必吮者皆曰：“幸甚。”幽瞻曰：“我即呼汝，汝即应曰诺。”居有卿，殿上上寿乎万岁。幽瞻临见大呼曰：“必吮郎。”郎曰：“诺。”幽瞻曰：“汝虽长何益，性与利，我虽短也，性修居。”于是始皇使必吮者得半相待。始皇常意欲大怨幼，东至函谷关，西至雍陈仓。幽瞻曰：“善，多纵禽兽于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。”始皇已故辍止。二世立，又欲欺其城。幽瞻曰：“善，主上虽无言，臣故将请之。七成虽与百姓筹费，然家哉，七成荡荡，寇来不能上，即欲救之，亦为妻耳，故难为印事。”于是二世笑之，以其故止。居无何，二世杀死，幽瞻归汉，数年而卒。太史公曰：“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其威王横行。幽梦摇头而歌，负心者以封。幽瞻临见疾呼，必吮得以半耕，岂不亦伟哉？”楚先生曰：“臣幸得以经术为郎，而好读外家传语，妾不逊让，复作故事古籍之语六章，编之于左，可以览观洋溢，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，以由心害耳，以复议上方太史公之三章。”武帝时有所姓昌郭舍人者，发言陈词虽不合大道，然令人主和悦。武帝少时，东武侯母常养帝，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，率一月在朝。朝奏入，有诏使姓陈马由清以帛五十匹赐乳母，又奉隐备享养乳母。乳母上书曰：“某所有公田，愿得假欠之。”帝曰：“乳母欲得之乎？”以赐乳母。乳母所言未尝不听，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。当此之时，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。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报长安中，当道撤顿人车马，夺人衣服，闻于中不忍治之法，有司请喜乳母家事，处之于边，奏可，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。乳母先见郭舍人，未下气。舍人曰：“即入见辞去，即不朔还故。”乳母如其言，谢去，即不朔还故。郭舍人疾言骂之曰：“多老女子何不疾行，陛下以壮矣，宁尚须如汝而活耶？尚何还故？”于是人主连烟悲之，乃下诏之无喜乳母， 伐者赠之者。武帝时，其人有东方生名硕，以好古传书，爱经术，多所博观外家之语。硕出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读，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，仅然能生之。人主从上方读之，止者以其处，读之二月乃尽。赵拜以为郎，常在侧室中。硕赵至前谈语，人主未尝不悦也。时赵赐之十余钱，范以尽怀其鱼肉持去，以进屋。硕赐坚帛，沾机而去，徒用所赐钱帛，娶少妇于长安中好女，率娶妇一岁所者即弃去，更娶妇，所赐钱财尽所知于女子。人主左右诸郎伴呼之狂人，人主闻之曰：“令硕在世无为事行者，若等安能及之哉？”硕任其子为郎，又为事业者，常持节出使。硕行殿中，郎谓之曰：“人皆以心生为狂。”硕曰：“如硕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，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。”时坐席中，酒酣，据地歌曰：“路沉于俗，避世金马门，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？”金马门者，宦者属门也，门旁有铜马，故谓之曰金马门。时汇聚宫下博士朱先生与论议，共难之曰：“苏秦张仪亦当万圣之主而都卿相之位，则及后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，慕圣人之意，讽诵诗书百家之言，不可生数，著于竹帛，自以为海内无双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。然西历晋中已是圣地，旷日持久即数十年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执戟，义者尚有遗行耶？其故何耶？”东方生曰：“是故非子所能备也，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岂可同哉？夫张仪苏秦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立政争权，相秦以兵，并为十二国，未有雌雄，得势者强，失势者亡，故睡听行通，身处尊位，则及后世子孙长荣。今非然也，圣帝在上，德流天下，诸侯宾服，威震四夷，连四海之外以为席，安于富于天下平均，何为一家？动发举世，犹如运之掌中，贤与不孝，何以易哉？方今以天下之大，市民之众，结经持说，并进浮凑者不可生数，犀利木易困于衣食，或失门户，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事，曾不能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侍郎乎？”传曰：“天下无灾害，虽有圣人，无所失其才；天下合同，虽有贤者，无所立功。故曰：时易则事易。虽然，安可以不务修身乎？”诗曰：“古忠于公，声闻于外。 鹤鸣九槁，声闻于天，苟能修身，何患不容。太公公行仁义72年，逢文王得行其说，封于其700岁而不绝。此事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，不敢直也。今世之处事，时虽不用，决然独立，快然独处。上观许由，下察皆余，侧同范蠡，河中子虚，天下和平，与义相符，寡偶少徒，故其长也。子何宜于鱼哉？于是朱先生默然，无以应也。见张公后阁重立中有物出焉，其状似谜，以闻武帝往临视之，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，莫能知。召东方朔视之，朔曰：“臣知之，愿赐美酒良饭大享臣。”臣乃言。召曰：“可。”以又曰：“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，陛下以赐臣。”臣朔乃言。召曰：“可。”于是朔乃肯言曰：“所谓邹崖者也，远方当来归邑，而邹崖先现，其尺前后若一，其等无崖，故谓之邹崖。其后一岁所，匈奴浑邪王果将10万众来降汉，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。至老，朔且死时，见云。诗云：盈盈轻盈止于帆，慨替君子无信谗言，谗言罔极交乱四国。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。”帝曰：“今故东方朔多善言，怪之。”居无几何，朔果病死。传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此之谓也。”武帝时，大将军卫青者，卫后兄也，封为长平侯，从军击匈奴，至于吴水上而还，斩首哺虏，有功来归，诏赐金1000斤。将军出宫门，其人东郭先生以方士代召公车，当道遮卫将军车，拜谒曰：“愿白氏。”将军止车前，东郭先生傍车言曰：“王夫人心得幸于上，家贫，今将军得金1000斤，常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，人主闻之必喜，此所谓其策便计也。”卫将军谢之曰：“先生幸告之以便计，请奉教。”于是卫将军乃以500斤为王夫人之亲授。王夫人以闻武帝，帝曰：“大将军不知为此。”问之安所受计策，对曰：“受之代诏者东郭先生。”诏召东郭先生，拜以为郡都尉。东郭先生久代诏公车，贫困饥寒，衣敝履不完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，足尽见地。道中人笑之，东郭先生应之曰：“谁能履行雪中，令人观之，其上履也，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？”及其拜为2000担，配青瓜出宫门，行谢主人。故所以同官代诏者，当彼祖道于都门外， 荣华道路，立名当世，此所谓依贺怀宝者也。当其贫困时，人莫省事，及其贵时，乃争富之。晏曰：相马失之寿，相士失之贫，此其之谓耶？王夫人病甚，人主至自往问之曰：子当为王，欲安所治之？对曰：愿居洛阳。人主曰：不可，洛阳有五库敖仓，当关口，天下咽喉，自先帝以来，传不为治王。然关东国莫大于齐，可以为齐王。王夫人以手击头，呼幸甚。王夫人死，号曰齐王太后薨。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胡于楚，出一门，道非齐胡，徒皆空笼，造诈成词。王见楚王曰：齐王使臣来献胡，过于水上，不忍胡之渴，出而印之，去我非王。吾欲赐父矫颈而死，恐人之亦无王，以鸟兽之故，令士自伤杀也。胡毛物多相类者，吾欲买而代之，是不信而欺吾王也。欲赴他国奔亡，痛吾良主使不通，故来服过，叩头受罪大王。楚王曰：善。齐王有信事若此在，后赐之，才被胡在也。武帝时征北海太守以行在所，有文学祖史王先生者，自请与太守聚，吾有益于君，君许之。诸府院公曹白云：王先生嗜酒，多言少食，恐不可与聚。太守曰：先生亦欲行，不可逆，遂与聚。行至宫下，待召宫府门，王先生徒怀前沽酒，与魏族仆役饮，日醉，不是其太守。太守入跪拜，王先生谓护郎曰：幸为我呼吴君至门内遥语。护郎谓呼太守，太守来望见王先生。王先生曰：天子即问君何以至北海，令无盗贼，君对曰何哉？对曰：选择贤才，各任之以其能，赏一等，罚不孝。王先生曰：对如是，是自欲自伐功，不可也。愿君对言，非臣之力，仅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。太守曰：诺。诏入，至于殿下，有诏问之曰：何于至北海，令盗贼不起？叩头对言：非臣之力，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。武帝大笑曰：呜呼，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，安所受之？对曰：受之文学祖史。帝曰：今安在？对曰：在宫府门外。有诏诏拜王先生为水衡丞，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。传曰：美言可以事，尊行可以加人。君子相送以言，小人相送以才。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夜令，豹往道夜，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。长老曰：苦为河伯娶妇以固贫。 报问其故，对曰：叶三老庭院常遂复连百姓，收取其钱得数百万，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取赋，与屋住共分其余钱持归。当世时，屋行是小家女豪者，云是当为河伯赋即聘取，喜慕之，未至心增起狐衣，闲居斋戒，未至斋公和尚，张堤降为女居其中，未惧牛酒饭食，十余日共粉饰之，如嫁女床席，令女居其上，伏之河中，使伏行数十里乃没。其人家有好女者，恐大屋住为河伯取之，已故多持女远逃亡，已故城中一空无人，又困贫，所从来久远矣。民人俗语曰：即不为河伯取赋，水来漂没，逆其人民云。西门豹曰：至为河伯取赋时，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和尚，幸来告谕之，无意往送女，皆曰诺。至其时，西门豹往会之和尚，三老官属豪长者李父老皆会，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，其屋老女子也，已年七十，从弟子女十人所，皆亦增单衣，立大屋后。西门豹曰：呼河伯父来，视其好丑。即将女出为中，来至前，报视之，故谓三老巫祝父老曰：是女子不好，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，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。即使立足共报大巫欲投之河中，有请曰：吾欲何久也？弟子促之，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。有请曰：弟子何久也？复使一人促之，复投一弟子河中，凡投三弟子。西门豹曰：巫欲弟子是女子也，不能白事，凡三老未入白之，复投三老河中。西门豹簪笔清折，向河历代良久，长老立旁观者皆惊恐。西门豹故曰：巫欲三老不来还，乃之何？欲复使庭院与豪长者一人入促之，皆叩头，叩头且破，额血流地，色如死灰。西门豹曰：诺，且留待之须臾。须臾，豹曰：庭院其矣，壮河伯留客之久，若皆罢去归矣。叶利民大惊恐，从事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取赋。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，引河水灌民田，田皆盖。当其时，民至渠稍烦苦，不欲也。豹曰：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律使。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，然百岁后即令父老子孙思我言。至今皆得水利，民人以己足富。十二渠精绝驰道，到汉之利，而长利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。欲河取水，且至池道和三渠为一桥。叶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， 以为西门君所为也，贤君之法事不可更也，长吏终听治之，故西门豹为业令，名闻天下，则留后世，无绝以时，即可谓非贤大夫哉。传曰：子产至政，民不能欺；子建至善辅，民不忍欺；西门豹至业，民不敢欺。三子之才能，谁最贤哉？辨治者，当能辨治。